山坡，甜蜜的四周，落地的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我在家里上的歌，麦芽糖人的酒，真懂得小时候我好想再摇一摇。我牵着你的手经过东南亚的山坡，甜蜜的四周，落地的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 出一首歌致敬自己的泰国歌迷，所以呢在麦芽糖这个歌的副歌部分反复的出现泰语的我爱你。看来周杰伦还是一个一直都是这样一个非常体贴自己歌迷的歌手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说不定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了。另外我们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已经开通了，点击下面的逛商城，浏览里面的商品，和我一起边听广播边购物。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这首歌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听这首歌就感觉在地中海边那种浪漫轻盈的微风吹来的那种感觉很舒服很自在。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潘玮柏的反转地球。 现在不适合啰嗦，是的甚至不能轻易离开这节奏。哇哇哇，让我看到 你跌倒，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哇哇哇，现在不是在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这个双眼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展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你们感到心情放松，你们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身体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谁不能啰嗦，踏进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都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手。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别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你双手追到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哇哇哇！现在不适合啰嗦，试图生存不能轻易离开这节奏。哇哇哇！让我看到你节奏，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准没错。哇哇哇！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一两一步划破天空，在我的领域不停搏斗，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见，你懂不懂，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假设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出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的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别想压抑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潘玮柏的这首《反转地球》啊，一首说唱歌曲，很动感，很有节奏哈。当时特别的喜欢潘玮柏，后来呢，就觉得他没有那么的火了，因为不知道是自己太少关注他的消息，还是说他在我们大陆的活动变少了哈。但是今年看到他的《中国有嘻哈》里面的在做导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觉得重新又出来，并且他今年出的新专辑也是都是属于那种说唱的类型，很好听的一首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 晚才来，我遇见谁会

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得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是傻子，我们愿意为对方付出，做出许多疯狂甜蜜的事情，就好像听到的这首吴克群的《为你写诗》。那为你写诗这件事呢，在我们现在这个讲求速度哈，讲求快速又数字化的时代里面，你感觉很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呢，为你写诗这个事也存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比如说一封温馨的短信，一则关心对方的离线消息，还有你在笔记本上写下的对对方的感觉，每一句话都是一首情诗，都是一首为爱疯狂的情诗。好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 笑的怀念，突然我记起你的脸，那触动依然像昨天。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芳香的。去世间，但那天已经好遥远。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快乐是。 去以后才了解，就让我记起你的脸，爱不爱度过一年之间，绕一圈，今天的我能和昨天面对面，我们都没错，只是不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依林的《柠檬草的味道》，好像在90后这一代的心目当中，蔡依林就应该和周杰伦在一起哈。不过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已经翻篇了哈。现在他们都彼此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我们应该祝福他们。但是我们都心中那丝遗憾还是久久挥之不去吧。我们都知道柠檬草这个东西可能你觉得是一株草，但是我觉得它是一杯奶茶，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有一个饮品叫烧仙草哈，我觉得这个是在讲柠檬水的味道，就像歌词当中说的，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快乐是我的，不是你给的，就像柠檬水当中的味道不是酸酸的，而是有一点涩涩的。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羽泉的回家乡。 纠结在平淡里不甘的平凡，忘了离家时的信誓旦旦，倚在车厢里连家乡，在路上抬头望，多晴朗，回家乡想要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个歌呢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哈，但是呢它的曲调有点柔美，就略带一点伤感，但是不希望你把它的伤感放大哈，因为它本身是励志的歌曲嘛，所以说还是希望你能够听到在歌曲当中穿插的那个口琴的声音，希望能够鼓励到你，你感觉到每一天都是新的，内心充满阳光，这样你的生活就可以快乐起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这对你很好，这次旅行让你度过了感情的低潮，你觉得曾经爱得太苦，感谢我听你倾诉温柔的痛苦，在我的梦里因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却把你的感情付给别人去摧毁啊。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她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才发现爱你的人不会让她的蒙娜丽莎流眼泪。梦里为可以和你相爱而骄傲，然而你都不知道，我期待在你爱的世界里变得重要，你要把爱人慢慢寻找，对你付出的一切只换来我对自己苦苦的嘲笑。蒙娜丽莎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失恋的泪水，却把你的感情不给别人去摧毁啊。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寻觅好机会，她的微笑那么神秘那么美，或许她也走过感情的千山万水，爱你的人不会让他的蒙娜丽莎流眼泪。蒙娜丽莎她是谁，她是否也曾为爱争论错与对，为什么你总留给我。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林志炫演唱的《蒙娜丽莎的眼泪》，这个歌是由台湾的创作人郑华娟写的词哈。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蒙娜丽莎是法国卢浮宫博物馆里面的那个名画啊，蒙娜丽莎的微笑。其实当郑华娟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她也就是想到，那现在的男女的肯定也渴望得到一份真爱，那蒙娜丽莎为什么会这样微笑呢？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她有了完美的爱情，也可能是有了新生命的喜悦，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在这个中间呢都会有一个过程，大家只是看到了这个结果。即便是他因为得到了完美的爱情而微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也是经历了爱的洗礼，也和一般人一样，在微笑之前都会有一个爱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肯定也和普通人一样 在爱情当中受过苦，所以呢，蒙娜丽莎的眼泪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莫言，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一首情感歌曲 SHE 的白色恋歌。 Mama sunshine